呢次个故事叫做《城门的故事》，一个是真实的故事，而且呢个故事一直到而家都令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呢个世界真系有好多无法解释嘅事情。呢个故事系咁嘅，喺我七岁之前，阿妈带住我同细妹，一直都系作为翠军家属喺云南一个偏远嘅乡村上生活嘅。而阿爸即系喺对越共反击战前线作战嘅。我记得嗰时乡村只有三条街，其中一条街有一座巨大嘅牌坊城门，但系城门终年都系俾啲泥石堵住嘅。我哋经过嗰度都系要兜路走，唔可以直接喺城门嗰度通过嘅。冇人知道呢座古城系几时建嘅，几时倒嘅。仲有是为什么要堵住他的。乡长换届之后，新乡长认为应该好好治理乡村的容貌，就下令恢复城门的畅通。他命令人搬走了泥石。但是有一天，一个老道士来找到乡长，他跟乡长说，这道门不可以碰的，否则必遭天谴。他说土泥其实是真邪而设的，因为好耐以前冇啲泥砖阻挡，好多妖魅经过城门而入，祸害镇上嘅居民。嗰时死咗好多人，所以呢道城门系掂唔到噶。喺嗰个年代，封建迷信嘅思想一定受到打击，所以乡长就告诫导师啦，即刻喺我面前消失，否则我叫公安捉你入去。导师只好无奈咁离开咗啦。就咁样，啲泥石被移开咗啦，城门就终于畅通咗啦，居民都可以直接喺城门中通过啦。但系仍然有少部分人对呢座城门有所畏惧，所以都系兜路走嘅。但系咁样过咗三日，镇上乜嘢事都冇发生，村民们纷纷都认为乡长做得啱，封建迷信不可信啊！城门早应该畅通噶啦，但系过咗一个星期之后，怪事就发生咗啦。每晚嘅深夜，总会有居民听到城内边有异常嘅响声，好似狂风吹啸，又好似慢马奔腾咁。呢阵时，村里边嘅狗都系成晚叫个不停，而每个朝头早都能够听到炮仗声。嗰啲炮仗声唔系为过节而放嘅，而系屋企有人死咗。呢个星期之内，日日都系咁。乡长听到咁，就加派咗深夜值班嘅人手，并且安慰喺村民嚟：你哋唔使惊噶，呢个星期日日都有人死，只不过系巧合嚟啫。况且死嘅都系老人，自然规律。呢个世界边有鬼噶？你哋唔好自己吓自己啦。但是一个月过去了，每日都是有人死。在个乡镇的历史上，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巧合的事情。人们不得不相信城门那些泥石其实是挡住索命小鬼的通道。他们知道这样的事情不可以继续下去了，否则村里面的人都会死晒的。愤怒的村民自发地重新执来了土石，挡住咗嗰栋城门，怪事再一次发生啦。自从重新将嗰栋城门塞翻住嗰晚开始，村民们晚上都再冇听到嗰啲怪声，死人嘅事件亦从此停止咗啦。后来我哋全家搬到去昆明嘅省城。十年之后，我长大咗啦，想去睇下我童年生活嘅地方。於是就在一个假期跟父母一起重回故地。镇上的变化真的很大，起了很多新的楼房，街道面貌焕然一新，很难再找到当年的痕迹了。但是我不经意的一瞥，我见到那座旧的城门，它依然在那里，而且城门后仍旧被泥石封住了。